北京台。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希望我们的节目对您的海外置业、海外生活提供一份切实有用的帮助。那今天呢，我们请来的嘉宾是我们的老朋友林哲，欢迎林哲。 大家好。 林哲其实不光去过美国，而且还去过埃及。所以今天我们特别想让林哲来给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埃及的一些居住体验哈。 嗯， 你当时为什么会去埃及呢？我听说你去的还挺久。 对，因为我自己的专业是阿拉伯语语言文学，所以呢，确实有需要去阿拉伯国家去体验当地的风土人情，也学习当地的语言和文化的相关课程的需要。 当时你去的是哪一个城市呢？ 我当时是去的，我们中国人可能非常熟悉哈，就是我们俗称的亚历山大。 这个地方哈。 对，亚历山大，它是埃及第二大城市，也是一个滨海的城市。它在埃及的地位有一点点像那个我们国家的上海这样的一个地位， 就是它是这个国家的一个核心城市、一线城市，所有的人都希望到这个地方去工作生活。 对，然后另外它也是一个海滨的度假胜地，就是除了它在比如说在港口这一方面发挥作用之外，它还是一个非常美的一个这个游客必去的地方，一个地中海边的一个度假的城市。 那你当时在埃及留学的时候，你当时住的是学校的宿舍还是自己到外面去租房呢？ 这个介于两者之间吧。是这样，就是我们中国方面的学校的合作方和埃及学校的合作方商定，由埃及学校委托房产中介在外面为我们找这个公寓的租赁。然后呢，我们的公寓的租金就已经包括在我们缴交的学费里面了。所以是由埃方的学校为我们进行公寓的这样一个分配和入住的这样一个手续，所以对于公寓它本身的租赁的过程方面我沾手的比较少。 明白。但是你肯定也是关注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包括你的一些朋友也到外面去租房，你也是看到了他们整个过程哈。所以今天也是有很多经验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有关于埃及租房的一些这个心得体会哈。 好， 你当时在亚历山大市。当时你是怎么找到那个房子的？就是通过这个公司， 对，就是学校、学校方面给我们分配的。 那你觉得跟国内的租房比较的话，埃及租房子有什么不同地方？ 这一点的话，由于大家同是东方国家哈，都是发展中国家，所以这一方面其实大家的差别并不大，都是由私人把这个房子租出来给我们，然后如果有什么问题的话，可能我们也是联系一下房主啊，这样子协商一块解决。那么如果硬要说咱们有什么不同的话呢，就是可能一方面大家都是发展中国家，但是这个发展的水平和发展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所以可能我们在中国看到的话，可能房子里面和房子外面它的这个就所以就是我们的居住环境和这个外部环境差别不是特别的大，基本上就是都能够 保持大致上的一致，但是在埃及或者说我们说的可能其他的一些阿拉伯国家，就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对比，就是对于外部的居住环境呢，他们就是注重的会比较少一点，所以经常会有这样一个情况，就是可能外面的居住环境一点也不好，然后你的那个期待值已经非常低了，可是你走进房间的话真棒，特别好。 整体的外面的那个就是外立面啊，小区的环境啊，可能都不是很理想。 对对对。 但是你走进那个房间的门里面以后， 对， 你会发现装修都特别好。 装修，然后包括它的一个卫生的情况都特别好。 哦，这样的。 对对对，是的，而且很多时候甚至能够给你一个惊喜。 啊、嗯，就是你感觉可能那房子不怎么样，看外表的话， 对对对， 但是其实里边还是可以的哈。 是是是，非常不错。 嗯，那你自己是学习阿拉伯语的，是阿拉伯语专业的。当时你在埃及租房子，你自己感觉自己租到的房子令你满意不满意呢？ 外部环境的话，略微有一点儿不太整洁，但是内部环境非常不错。 嗯，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一种，就是外面不行，里面很好的。 是的，是的。 嗯，那个房子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价格？租金， 这个租金的话，因为我们还要算上，比如说学校支付给房产中介的这个费用哈，他在里面抽的一些头啊什么之类的。嗯，但是总体来说，如果我记得没有错的话，应该是$1,000。租一个非常大的一个超过100平方米的一个大房子，家具全部都有，这就跟我们上期节目讨论过的那个在美国租房家徒四壁的那个情况是完全不一样的。 哦，这样的。 嗯， 那你当时一个人就租了一个这么大的房子吗？ 其实不是，我们是7个同学一块儿进去了。因为这房子很大，我们7个人也完全够住，而且客厅也很宽敞，厨房更是巨大。 哦， 对， 所以7个人再分摊这样一个价格的一个房租的话，其实每个人付出的这个租金并不是很高的。 对，因为我们这个中方和外方的这个学校的合作的关系，钱的租金的这个问题我们确实没有沾手，它都包括在我们的学费里面了。所以每个月我们只需要和房东和中介打交道就可以了。 嗯，所以你觉得其实如果我们中国的学生到埃及留学的话呢，走这个一条龙的服务可能会更加省心一些哈。 对对对， 因为毕竟埃及不像美国英国大家不是那么熟悉啊，所以说如果到埃及去留学的话，可能像这种您刚才说到学校和学校之间的一个合作， 对对对， 然后提供学生一个住宿， 所以在这里非常特别感谢学校的中方外方，特别是中方老师们，他们的这个考虑的情况的周全，以及他们的这个为此做出的努力。谢谢老师们。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 在海外，一间房，一座城，一群人。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92.3 海外有个家。 现在收听的是北京外语广播的海外有个家节目，我是乐意。那今天呢，我们请来了曾经留学埃及的林哲，给我们介绍埃及的一些居住体验哈。那在节目上半段呢，林哲给我们介绍了埃及租房的一些细节，包括他当时租的房子的一些情况啊。那么还想问一下林哲啊，就你当时住的这个房子周边的环境怎么样？就是你感觉整体埃及的一个居住环境，中国人到埃及会不会习惯当地的这种居住环境？ 这个居住环境的话， 确实可能因为埃及它毕竟是一个发展水平还不如我们中国的这样一个发展中国家，所以那个我觉得那个外部的这个居住环境，包括它可能一些城市的一些市政管理的话，跟咱们中国相比还有一段距离。我自己感觉像我自己很小的时候，就是90年代初的中国的那样的一个环境，就是基础的设施都有，但是可能城市的一些设施或者说是市政卫生园林的这样一个维护的话，可能还有一段提升的一个距离。 你可以给我们具体描述一下吗？比如说哪一些地方跟国内比可能还有进步的空间啊？因为埃及你当时住的也是它最好的城市了，亚历山大哈， 对， 它的一个核心城市。你觉得那边基础设施现在是怎么样的情况？比如说有多少条地铁啊，配套设施啊，是不是比较完善啊？ 我当时住的是因为是在一个离郊外有一点近的一个学校的一个校区的附近的一个学区的这样一个房子，所以那个对于这个通勤方面，当然我们可能只是走路到学校的这样的一个距离哈，但是对于通勤方面我感受是很深，就是可能公交方面的话还是不是特别的发达，然后可能我们出行的话很多时候是需要打车或者租那种很多人坐在一起的这种七座的十座的面包车，这样子还是略微有一点不方便的。另外一个就是市政建设方面的话可能跟咱们中国还是有一定的距离，比如说这个卫生啊园林方面。 嗯， 然后另外呢，因为埃及它有一部分它地方它是沙漠，亚历山大它虽然是一个临海的城市，但是这个席卷的城市的风沙可能有的时候还是有，对，所以就会见到就是比如说人行道上全是沙子呀那种情况。 那当时其实你已经学了几年的阿拉伯语，然后出到埃及，你觉得你当时语言方面跟当地人沟通存不存在一些障碍呢？ 基本上是没有障碍的。如果要说障碍的话，唯一的障碍就是埃及是说埃及本地的方言的，就好像比如就好比咱们的四川话或者说是比如说江浙一带的这个话，就有的时候能够完全听懂，有的时候听懂的就是50%这个样子，大概的意思能够抓得出来，所以就语言方面的障碍就是这样子。但是鉴于我们所说的语言就是我们中国同学所学的语言都是阿拉伯语的标准语，所以呢他们基本上都能听懂我们说的话。 就是国内的学生们都学的是，如果学阿拉伯语都是学阿拉伯那种普通话， 对，就是普通话 标准语。然后但是你到了当地呢，你会发现有很多口音， 对， 有很多变体，你是需要调整才能够听得懂的。 您说的太对了。 这样的啊。所以也是给我们很多初到阿拉伯留学生活的一些朋友们一些建议啊，就是说如果你遇到不会的听不懂单词，也许你是本来就知道的，但是可能你就是不知道它那个发音， 稍微适应一下，慢慢就好了。 是的是的是的。 但是有的时候专门的学习也能带给你很多的帮助。 当时你是在亚历山大是 吧？对对对对。 而且我听说当时你还经历了一件亚历山大的一件事情啊。 对，就是我当时到亚历山大留学的时候，大概是在2012年的下半年临近年末的时候，这4个月的时间。那么当时埃及的社会发生了一些动荡，起了一些冲突，然后导致我们那段时间呢，就是可能有一段时间没有办法上课，有一段时间可能就是必须囤好我们的粮食，待在室内不要出去，参与这些行动。那个大使馆的老师们，然后国内的老师们，包括我们的父母们，都对这个我们的这个行动多加的叮嘱和叮咛。对，叮嘱我们一定要注意自己的人身安全。所以我们 因为海外 对 有些国家可能确实局势不是特别的稳定哈。 是的，是的。 所以真的会有的时候会有意外发生，所以一定要提醒在海外留学的中国学生们，就是听老师的话，然后不要随便的外出。有的时候真的遇到一些社会动荡的时候呢，还是应该老老实实在家里面待着。 对对，因为毕竟我们都是在和平的年代，然后强大的祖国庇护下长大的，未必能够对这个海外各国人民他们所经历的一个动荡的一个局势和这样一个状况有一个充分的了解。所以很多同学，包括当时的我自己，可能我现在也会就是对这个社会这个动荡它到底是怎么样一个具体情况有一些好奇。那其实无论你再好奇，为了自己的人身安全着想，我建议大家还是老老实实的待着，不要给自己找麻烦。 那同时你在挑选房子，在租房的时候选房子，其实也是跟你安全性相关的一件事情。 是的，是的。 那么怎么样能够在埃及选到一套安全性比较高的房子呢？就是治安会比较好一些的房子。 埃及总体来说治安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很多时候我建议大家还是以这个所谓的这个富人区或者高档生活区为这个导向，去选择一个自己的房子。而且毕竟我们是在发展中国家租房，那它可能它的这个消费水平还是不及这个比如说一些西方的发达国家的，所以在这一个方面的话呢，就还是我们的选择空间还是比较大的。 就是你会觉得都不贵，哪怕是当地的富人区的房子，你花钱租的话也不是很贵啊。 对对对，另外一个方面就是还是那句老话，安全第一。 没错啊，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那我们再来看看埃及当地的一种居住形态吧。埃及会不会有很多的外来人口啊？特别是你当时住的这个，你当时在亚历山大市， 对， 你觉得那边的外来人口多吗？他们会不会都有这种租房的习惯呢？ 亚历山大它是一个非常特殊的一个例子。外来人口的话，如果您是说来自外国的人口的话，那肯定是比较少的。但是呢，亚历山大因为它是一个海滨度假的城市，所以有它城市里面有大量的房子是房主是可能就是夏天海滨度假的一个季节会租给来自埃及其他地区来度假，在海边想要度过一个美好的海滨假期的埃及民众的，所以租房的还是挺多的。 短租的那种形式也比较多吧？ 对，可能就是一租就几个月，不会说长租这样子。 明白了哈。那么当地人呢？当地人他的居住习惯怎么样？他们是喜欢租房呢，还是买个房子自己拥有？ 基本上都是自有房屋，对，还是不错的。 那他们的居住形式是父母和孩子成年的孩子和父母会一起住呢，三代同堂，还是说他是一个个小家庭？ 这两种情况都有吧，但是我想前一种情况，也就是不同辈分的人住在同一个屋檐下，这种情况会比较常见。 会比较常见啊。所以父母会跟子女生活在一起，这种情况下在埃及是比较多的哈。 对对对。而且在那个中东地区的话，大家都认为就是多子多孙是一个福气的象征。所以大家一个大家庭其乐融融的这样一个家庭气氛是大家都非常喜欢的。 埃及的家庭人数应该很多吧，比如说一家人可能有很多人。有很多孩子，然后如果照你说的话，是不是一大家子七八个人都会住在一套房子里面？ 这个是一种情况。然后另外一种情况的话，可能就是儿女长大到一定程度，他可能就自己搬出去成家立业，但是还是会经常回来探望父母。 明白。好， 海外有个家，感受别样都市繁华。海外有个家，聆听资深置业专家，及时的海外置业信息，真实的海外置业故事，全面的海外置业指南。海外有个家，每天晚上6点、8点与您准时相约。感 受世界都市，体验别样风情。资深置业专家带您放眼世界，海外有个家，欢迎您继续收听。 那最后呢，还想问一下林哲，就是你自己学习阿拉伯语，然后到埃及去居住了一段时间， 对， 你对埃及人的印象怎么样？ 对，埃及的人民总体来说都是非常善良，对我们中国人特别友好的，尤其是对我们中国人真的非常友好，因为大家都知道，可能我们中国和阿拉伯国家有着非常多的合作，或者我们中国在阿拉伯国家的援建项目，然后而我们中国对于阿拉伯国家的态度又不是西方国家对他们的这样一个态度，所以呢，他们对我们中国人是抱有非常朴素的友好的这样一个感情的，所以如果说是中国人的话，甚至有比在西方游客在埃及有更加好的这样一个旅行或者是一个居住的体验。然后另外呢，埃及也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同时在现代它也是一个文化的大国，无论是在那个流行文化产业，还是在这个科学，然后还有这个科研或者是文教方面，都是非常的发达的。 你觉得在埃及中国人多吗？华人多吗？ 在埃及的华人还是挺多的，特别是近几年咱们国家就是去埃及旅行的中国游客越来越多，然后同时呢，我们中资的企业在埃及，比如说一个要不就是投资办厂，要不就是我们中国的产品远销埃及的，也是规模也是越来越大，所以呢，在埃及已经形成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中国人的社群。所以我还是那句老话，就是虽然可能我们都会说哈，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哈，但是如果我们在海外遇到一些什么情况的话，有的时候咱们中国人抱团还是一个最有效的一个方法。 没错啊，抱团取暖啊，老乡见老乡哈，相互帮忙一定能够有力量哈。好的，那今天呢，我们非常高兴能够邀请到曾经留学埃及的林哲给我们做有关于埃及租房和生活体验的一些介绍哈。希望对大家的海外置业、海外出行能够有所启发和帮助。好，那今天节目呢就是这一些，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 生活不止眼前的繁忙琐事，还有远方的梦想和家园。海外有个家，为梦想创造可能。